Thank you.

千古绝唱，品华夏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请欣赏《感生灵》《沂蒙山小调》《丢戒指》《山清水秀太阳高》《五歌放羊》《放马山歌》《兰花花》《太阳出来喜洋洋》《扎风筝》《秋收》《包棱调》《小白菜》《乔情郎》《三十里铺》《拔根芦柴花》《摇篮曲》《编花篮》《黄杨扁担》《走西口》《龙船调》。 好好好，两个火灯。 他折我的手心儿啊，啊，摔手丢了金戒指儿，哎呀！金戒指儿啊，不啊是啊，值啊钱的宝啊，一个眼儿哟。本是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啊，啊，1003分儿，哎呀！要啊是啊，老头见那娘啊去呀，一个眼儿哟。请到我的家中啊，附上酒席儿啊，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哎呀！要啊是啊，小伙儿啊，见那娘啊去呀，一个眼儿。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哎呀！ Thank you. 西边打拉浪切光切上山那个罗罗

西呀大呀半带上花呀哎呀请了个少仙让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哎呀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葫芦岛的螃蟹辽河的虾呀捎带两个大西瓜呀哎呀天哪上啊下呀雨地上花呀哎呀、不小心摔了一个出溜花呀两只手儿一扎沙呀哎呀飞了一对鸡跑了一对鸭爬了一对螃蟹蹦了一对虾呀摔坏了两个大西瓜呀哎呦嘚啦咪呀咿呀哈嘚啦咪呀咿呀哈这些礼物都算白拿呀 我爱你三哥哥

接呀 茶花妞，你嘛可呀哈你呀，姐呀姐呀，茶花妞，你嘛可呀哈你呀。只有三姐嘛数得巧，那么姐可呀哈你呀，数一个柿子归绣球嘛，姐呀姐呀，归绣球嘛，姐呀哈你呀，姐呀姐呀，归绣球乃嘛可呀哈你呀。姐呀姐呀，闺秀秀的嘛，哥呀哈的呀。 去拜年喽。 进来迎儿说， 进来迎儿说， 杨悄悄来嘛扫扫银光， 扫扫银光。 哎，眉毛要国花，哪个来推我嘛？ 我就来推你嘛。 扫过你嘛，过嘛呐。 妹妹请上床。